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7年，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炮火和杀戮中的南京城。 就像在危急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 在惊天浩劫中的南京，他是怎样担负起了保护10000多名妇孺的重任？ 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非常安全。 用生命救助了10000人的他，为何会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假如我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她就是在血海中撑起一片生命孤岛的美国女人，明妮·魏特林。档案为您揭秘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生命的美国女人。自侵华日军进城以来，魏特林就没有好好休息过。收容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了日军目标，每天都会有日本兵到这里抓人。魏特林经常做到12点钟才睡，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合衣而眠。他努力地守护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0000多名妇女，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两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兵，要求把门打开。魏特林则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 没想到这个日本兵抬手就给了魏特林一记耳光。这一天，一向受人尊敬的魏特林被日本兵践踏了尊严。这个楼里到底有什么呢？让魏特林如此紧张害怕。在这栋楼里，虽然没有中国士兵，但有中国姑娘。尤其是在地理系的办公室里，尚有没有藏好的为伤残军人缝制的棉衣。被收容在学校里的大多数女难民都住在这栋楼里，她们利用闲暇时间为中国军人赶制了许多过冬的棉衣。魏特林还来不及处理掉这些衣服，但也不想把它们烧掉，因为京东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可是这些衣服绝不能让日本兵发现，任何带有中国军队痕迹的物品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此时魏特林才发现，在校园里架着6挺机枪，校园外面有更多的日本士兵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立刻开枪。见日本人要硬闯，魏特林只好带他们从侧门进去，去了几个储备物品的房间。好在搜查并不仔细，魏特林刚准备喘口气，却看到两个日本兵绑着3个学校的工友往校门口走去。他赶紧跟上去，一路追到了校门口，这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员工都跪在那儿。幸亏国际委员会的人及时赶到，日本人这才走了。就在日本兵离开的时候，魏特林发现在学校的侧门，一群哭泣的女难民被推搡着带上了日本人的车。魏特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日本兵的一个诡计。他们假装搜查中国士兵，把学校的负责人都骗到了校门口， 然后再潜进楼里去挑选姑娘。这次被他们带走的中国妇女有12名。在那天的日记中，魏特林是这样写着：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边，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凄惨地叫着。日本人越来越蛮横了，对任何国家的旗帜都不在乎了，他们想方设法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姑娘，把这个当作娱乐，称为摸彩，这让魏特林非常苦恼，他要想办法保护这些姑娘。魏特林先来到了美国使馆，气愤地将这几天日本士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作所为告诉了使馆的官员。官员听了以后，立刻给魏特林写了2封介绍信，让他去日本使馆找一个叫田中的参事，说这事儿他会管。当时日本使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这个田中负责。魏特林见到田中以后，要求他与日本军方联系，管好他们的士兵，并要求田中以日本使馆的名义发一份禁止日本兵进入学院的公告，还要求他写信证明在学院里没有中国军人。魏特林本以为这个日本参事会为难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田中竟痛快地答应了，这让魏特林非常高兴，他像拿着护身符一样，期待着这些字条会为姑娘们带去平安。但事情远远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学校，魏特林把那份告示印了10好几份，张贴在学校的各个出口和最醒目的地方。那份田中写的证明信，魏特林更是时时刻刻地揣在怀里。 然而，让魏特林感到绝望的是，日本士兵完全不在意这些告示，还是成群结队地往金女大闯。魏特林开始意识到，跟那些日本兵咒骂撕扯要比跟他们讲道理管用得多。从那以后，只要有日本人出现，魏特林就立刻出现在现场，对着日本兵大叫：滚出去，这里是美国人的学校。大多数的时候，这样的话对阻止日本兵还是管用的，但也有些日本兵不理会魏特林的话，他们还会凶狠地盯着魏特林，对他挥舞着带血的刺刀。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魏特林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所以他整天只能在校园里来回奔走。就在这样的悲痛和反抗中，魏特林和安全区的难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1938年元旦。 魏特林在新年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阴郁、满是泥泞的日子，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新年应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然而，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1938年1月1日，由日军统治的南京自治政府成立。自治政府成立后，开始对难民进行户籍登记。 大规模的屠杀后，新的一年，日本人要对南京城内进行管理，他们仿佛要把每一个南京城的中国人都记录在案。在我手中拿的是当时侵华日军发放的一张安居证，在这张安居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和一些简单的资料，甚至还有各项体格特征。所谓户籍登记，就是确定人员和身份，便于侵华日军的统治。它最直接的用途就是区别开普通百姓 和中国士兵，找出藏在百姓中的游击队战士和滞留在南京城的国民党军人。可是这么多的人，如何去区分士兵和普通百姓呢？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登记站的情形，参加登记的主要是学校周边的男性居民，他们被日本兵组织起来排好队等待检查，检查合格以后他们就可以领取安居证。他们当中有的面容紧张，紧盯着负责登记和检查的日本兵，有的则茫然地四下张望。在领安居证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一般10人左右的日本士兵会分列站成两排，让这些难民们从他们中间通过。日本兵会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手掌，同时还会检查肩膀和额头，看是否有扛过枪和戴过军帽的痕迹。日本兵偶尔也会查问，要求男人们说出自己的身份，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果讲得慢了，都被视为形迹可疑，等着被送到郊外枪杀。实际上，在登记队伍的另一边还站着一群妇女，这些女人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女难民，她们的神情和那些男人一样紧张不安。让这些登记的男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正是这些柔弱的女人救了他们的性命。 在侵华日军的淫威之下，魏特林如何救出2000多避难的男人？ 他鼓励女人们，今天一定要仗义相助。 离开中国整整一年之后，魏特林又为何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假若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档案正在揭秘。 登记的第一天晚上，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人跑回了金陵女子学院，他被带到正在桌前写日记的魏特林面前。这个男人要求魏特林把他藏起来，魏特林非常惊讶，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个男人是南京卫戍部队的一名士兵，南京保卫战结束以后没能及时撤出，留在了城内。早上他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登记，后来被骗承认了自己士兵的身份，没想到日本人把这些军人拉到江边全都杀掉了，他因为侥幸跳到了江里，所以才捡了一条命。听了他的讲述，魏特林十分的气愤，同时也为那些被杀的男人感到十分的惋惜。魏特林决定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这些男人，不然这样下去登记又会变成新一轮的屠杀。这个逃回来的男人还和魏特林说起了一件事，他说在别的登记站，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如果有家属前来认领，说清楚身份就有可能放他们走。这一点引起了魏特林的注意。对呀，只要证明这些男人的身份不是士兵就可以救他们了，我们可以当他们的家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这么多女难民都可以做他们的家属，可以救这些男人。 当晚魏特林把女人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讲了这个逃回来的男人的故事。魏特林对女难民们说，这些士兵曾经拼了性命保护过南京城，保护过我们，那些不是士兵的人们更是无辜的，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兄弟，我们要去救他们。魏特林把自己想好的方法告诉了大家，希望女人们明天能够冒充登记的人的家属，证明他们的身份。女人们都点头同意魏特林的话。 其实魏特林的心里是很打鼓的，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办法是不是太冒险了。只要这些女人去认领，日本人就会放人吗？如果他们发现这些女人是冒充的，会不会就杀掉他们呢？如果这样，岂不是害了那些姑娘吗？ 但是如果不救，那些被怀疑的人明天一定会被杀害，不能见死不救。魏特林反复琢磨这件事，一夜未眠，最后他决定还是试试看。第二天早上，魏特林得到日本兵的通知，说将有2000人来这里登记。他鼓励女人们今天一定要仗义相助。在难民营的熊秀芳对这件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回忆。 黄小姐讲，她说今天哦，日本兵要拉2000人来，可是人们总不儿，你们好心的人啊，把他们扔一个就能救一个下来。女人都说，哎呀，你是我儿子，就把他拉下来救下来。和那个女人讲，哎呀，你小孩子的爸爸，就把他救了。2000人一起把他救下来。这东方好子，他真是护菩萨，现在迷信啊，真护菩萨，你们不知道救不着人啊。 说完这些话，魏特林心中暗自祈祷，希望这个救人计划能够成功。 上午，登记刚开始不久，就有20几个男人被单列出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正当魏特林担心的时候，一个女人走出人群，她指着单列出来的男人中的一个，对翻译说，这个人是我的丈夫，他一直都是在家里干农活的，不是当兵的。翻译把这个女人的话告诉了日本兵，日本兵将信将疑地看了看他，竟然让那个男人可以走了。魏特林深深地松了口气。整个一上午，女人们都陆续勇敢地挺身而出，翻译不停地忙活，魏特林在旁边打着圆场。 等日本兵走后，魏特林鼓励了那个女人，你救下了一个和你一样无辜善良的同胞，这真让人骄傲。看着姐姐们勇敢的救人，熊秀芳也鼓起勇气认了个父亲，这让她后来高兴了好几天。 下午，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点的日本军官来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登记队伍前移。他发现一旦有可疑的男人被带出队伍，另一边就会有女人出来认亲。这个军官很疑惑，刚想问问怎么回事，又有个女人来认亲了。翻译向军官解释，这个女人是这个男人的母亲。军官仔细地打量了下女难民，严声呵斥道，你在撒谎。 此时魏特林就在不远处，听见他们的对话，立刻冲了上去。 魏特林故作平静地对日本军官说，这个女人确实已经很老，只是长相显得年轻。魏特林又拿出自己的记录本，假装指给军官看，看到魏特林来了，女难民开始假装哭闹。这个日本军官可能是担心眼前的这个疯癫的女难民会把自己的军装弄脏了，他就挥了挥手，示意魏特林可以带他走了。整整一天，魏特林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动。在日记中，魏特林这样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妇女有多忧虑地看着男士们在办理登记手续，并且有多勇敢地为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求情。当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大部分难民都被救了下来，然而在整个南京城的良民登记过程中，更多受到怀疑的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从此下落不明。 在南京的艰难的日子里，魏特林坚持把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通过邮件或朋友转带送出中国。他希望这些文字可以发表，引起国际舆论对南京的关注。繁重的工作和恐怖的环境 给魏特林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40年4月14日，魏特林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日记。日记的内容是这样的：1940年4月14日，星期天，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了。几天以后，魏特林就病倒了。其实从1938年的冬天开始，他就时常感到自己容易倦怠，体力不支，但他仍不肯接受别人的劝告回美国。他想再救人，再帮助难民们，可他实在太累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工作了。 5月14日，魏特林离开南京，乘亚洲皇后号回到美国治病。那些在他的帮助下活下来的中国女人没有来得及告别，当他们再听到尊敬的华小姐的消息时，已是她的去世的消息。在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魏特林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和绝望的情绪。那些泯灭人性的虐杀、强奸和屠戮渐渐成了记忆，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他的神经。他甚至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多留些时日，那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1940年5月底，魏特林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1941年5月14日，也正是魏特林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在一间公寓中，他打开了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魏特林去世后，朋友们在他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沾满泪水的照片，那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孤儿的合影。 魏特林去世的时候只有55岁，在这短暂的55年里，他有28年的时间都在中国，他把自己一半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全心地投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学和之后的难民救助中。魏特林在去世前曾对他的友人这样说：假如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41年，一个从中国回来的女人被安葬在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座公墓里，墓碑上面刻着中国古典式房屋的图案，屋体的英文写着明尼魏特林到中国去的传教士，而房屋顶部醒目的位置则用中文隶书写着四个字：金陵永生。 金陵永生，正是这四个汉字包含了中国人对魏特林的感激和敬意，也包含了魏特林对南京、对中国的悲悯和眷恋。Thank you. 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转眼已经12月底了，各大饭店的年